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通惠河北路进城方向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车多，行驶缓慢。以上信息由交通广播提供，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嗨，大家好，我是白杰，这是我的新搭档艾科。 我是艾科，刚来电台不久，我发现白杰老师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儿。2018年呢，我们的新节目的变化呢有，哥，什么来着？我给忘了。哎呀，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17点到19点播出，频率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们有全新的音乐脱口秀《王牌新发现》，白给100块。来，记着，发钱的时候大方点。哎，好的，哥，我知道了。那这个艾科怎么办？哎，艾科嘛，你这样。首先呢，他有可能已经发现我们的身份了，然后你记者交接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自己的身份的隐藏，还有就是晚上不要老是喝酒，尽量表现得正常一点， OK 吗？ 其实我已经知道他的身份了，你们知道了吗？ 2018娱乐最王牌，敬请期待。 我什么身份？我是什么身份？我自己在录这个片花的时候呢，就是其实自己已经觉得有点分裂了。大家也说，哎，这个什么意思啊？有点听不太明白。所以在我们2018年新年伊始的娱乐最王牌一开始，我们连片头都没放。先来解释一下，这其实是在2017年过去的那一年当中非常火的一个网剧《白夜追凶》啊，就按照他这个模式，潘粤明、潘粤案，当然只开玩笑，两个身份的一个对话的模式啊，就做了一个算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个创意。当然说了那么多，还是要让各位呢记着，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将会继续和各位在一起，陪伴各位的下班的旅途。而且我们也迎来了新的搭档，他就是 艾科。 好了，欢迎各位光临2018年娱乐最王牌，新年快乐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饭碗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哦，新年快乐！我们在2018年的第一天，1月1号星期一的这个傍晚时分，无论你是正在放假的过程啊，就是现在晃晃悠悠准备去吃个饭，还是什么状态，跟我们一样加班啊，这怎么样？反正我希望在新的一年大家一切都好了，也算是正式拉开了我们2018年的娱乐最王牌。大家好，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新主播艾科。 对，艾科是新来的。对， 就是其实，在2017年的年底的时候，我断断续续也是和大家隔空对话了几期节目。算对我也不是那么陌生了。 对，所以在今天的这个开场，你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 就是请各位2018年多多关照，新年快乐。 为什么说的是声音会变成这样？对啊，就是我们都知道啊，这一个新单位啊，这新来一个啊新的员工也好啊，或者是新来一个这个朋友也好呢，其实大家都会表示一个热烈的欢迎。 对， 哎，之后呢一定要这个请他吃个饭啊，这个喝个酒， 哎， 是吧？ 我意识到了今天晚上好像有局，是吗？ 对对啊，就是希望你在这新的一年里面也能够一切顺利，好吗？这其实是一个新的开始。我相信无论对于艾科来说，或者对于我自己来说，还是所有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来说，新的一年呢好像就是像那个日历翻篇，然后呢旧的这一版呢我们要换掉，换到新的一年了。对于我们做主持人来说也很容易口误，就是经常打开话筒的时候还说这里是2017年啊，不对， 对，所以很多朋友都会需要有一段时间去适应一下，比如说提笔的时候，总要写2018会误写成2017，怎么办呢？ 记好了，这里已经是2018年了哈，1月1号星期一的这个娱乐最王牌，我们就用这首歌曲来开始吧，好吗？ 好的，New Beginning。 对，今天没有 Goodbye Work， 因为大多数的朋友都不上班，还在放假。那么我们就送上这首代表着一个新的开始、非常有动力的一首歌， 来自深白色的 New Beginning。 娱乐最王牌，祝你新年快乐！ 之前犯的无心之过，每个人都记得，直到天长地久。仿佛我活着就是为了犯错，还没开始做就觉得不会成功。有一天突然厌倦这种生活，回首把头顶上的乌云一扫而空，被贴很久的标签丢到脑后，世界准备迎接另一个我。 This is a new beginning， 全新的自己，烦恼都过去，好运就要降临。 New beginning， 全新的心情，莫名的自信，想做什么伤口，每一秒都记得，直到天长地久。仿佛我恋爱就是为了犯错，还没有表白就觉得不会成功。有一天突然厌倦这种生活，回首把自我怀疑全都一扫而空，期盼的心情重新蠢蠢欲动，粉红色的未来开始倒数。 This is a new beginning， 全新的自己，烦恼都过去，好运就要新的心情，莫名的自信，做什么都行。New beginning， 今天我决定朝梦想前进，不会再放弃。A new beginning， 全新的世纪在眼前开启，大步的跨过去。 其实也收到很多朋友发来的微信，包括从昨天晚上呢，因为我推送了一篇文字啊，然后就不停会有朋友发来微信啊，跟我们说新年快乐。 嗯， 在这儿也要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一切顺利，一切都好。包括有像李斌、阿丁都已经跟我们打招呼了，还有狮王心吧说今儿白洁断片吗？我什么意思？上节目之前先喝一顿是吧？ 就可能说你在跨年夜的时候有没有享受一个大局？ 是吧？为了今天的节目嘛，因为我们直播节目，所以昨晚上也没有敢这个太造作，就是早休息了啊。在梦里面喝了一顿大酒。梦梦说：“试着听这个频道，什么叫试着听？你应该一直听才对啊！还以为你们今儿休息呢，怎么可能？这是新年的第一天，我们 太敢敬业， 要有个新的气象，对吧？”嗯，有人问说：“新的这个主播漂亮吗？” 啊、 好看吗？这个事儿 这不能我自己来说。 你让我，那你让我怎么说？ 把那 mother 去了吧。 对啊，好，我就觉得这个大家慢慢体会啊。经过这个岁月的流逝，我想大家应该可以逐渐认识到你的美啊。这件事情我们现在不谈了，因为新的一年有很多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不知道大家昨天这个跨年夜是怎么过的？ 哎，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在享受这个一场大局又一场大局，因为很多聚会，比如说同学聚会啊，包括很多老朋友， 对， 在新的一年或者说开启之际，或者说一年结束的时候，都想说在这个尾声有一个告一段落。 对，也有人可能会看看这个跨年晚会，或者就是只是蒙着被子睡过去。嗯、可以跟我们微信互动，找到白洁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Sing a song。 在新年第一天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想这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希望大家有空都来加一下，我们可以在这一年密切保持联络互动啊。找到我们很简单，只要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栏当中搜索两个字就行，一个是我的姓白，还有一个是我的名杰，杰出的杰啊。那个去年我们一年说的都是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有人就觉得我的名字特别长，见到我，哎，你就是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我说这个名字这长到什么样了啊？ 王牌推荐， 连俄罗斯的朋友都没有这么长的名字，我估计啊，开玩笑啊。有人说想看一眼照片，我们还没有设置好这个自动回复，是不是？所以再稍等吧。因为有我们的老朋友打招呼的袁桃子，还有大米，他说为什么听到白洁的声音就想到十点说唱团？你这个反射弧的时间就慢慢足了有一年的时间，对，说倒不过来了。2017年这一年你都在干嘛？ 而且时间段也有点啊区别。 行，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推荐内容。先看一下戏剧方面呢，有这个老舍先生的原著，林兆华导演的话剧《老舍伍泽》百场特别纪念演出，明天起在人民大会堂来上演了。 本场演出呢是由雷克生还有李成儒、方旭等这些老戏骨担纲演出，带来老舍五篇短篇小说改编的话剧作品。 是啊，这应该是比较值得期待的啊。另外呢，就是陕西人民艺术剧院《平凡的世界》本周四国家大剧院上演，路遥的同名小说改的就是把120万字要浓缩成2个小时搬到舞台上面，要表现这个戏剧的冲突和张力。作为一部以陕西为背景的小说，陕西人一来演，应该是算是最纯正的， 对， 是吧？你要吃正宗的，是吧？油泼面啊，你要吃正宗的肉夹馍，你可不是得去陕西馆子吃吗？ 对， 对吧？ 就让我想到了一首歌。Alicia Keys 的一首歌叫 Girls on Fire 啊，为什么？ 你知道用陕西话来翻译是什么呀？ 什么？ 这女娃着了。 这女娃着了，这是什么意思？ 这女孩着了，你知道吗？ 呵 ，Girls on Fire 啊，好吧，哎，对对对，等会儿我还有话要说，因为真的是新的一年了，迈到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真心的希望大家一切都能够顺利，所以呢，录下了这一小小段的文字给大家。 这个宣传片的使用时效也许只有几天的时间。 因为我们是为了送上自己真挚的祝愿。 Happy New Year！ 嗨，你好，我是白洁。在新的一年，我将会和我的团队伙伴，我们的 Dr. 张，还有我们的新晋女生艾科，一起送上最新年的娱乐最王牌。 2018年，继续在下班路上陪伴你。 真诚的祝愿你身体健康，事事顺心， 新年快乐！ 希望大家新的一年2018年身体健康，吃嘛嘛香，然后呢，心情每一天都棒棒的啊！对，就不要再被2017年那些琐事和烦恼纠缠着了，我们大步迈向新的一年，好吗？ 好的，祝贺各位新年快乐！ 这是一个翻唱啊。 好喜欢看你坦白的眼眸，一片蔚蓝晴空。 四季还有夏和冬，谁说只能做朋友？多希望和你同一个星座，唱着同样的歌。真心爱上你，天地也会变温柔。 让我鼓起所有的勇气，向你说声新年快乐。 想听你诉说， 不管天上的云怎么想，路上行人怎么看我。 让我牵着你的手， 爱情总会有点紧张，总会有点怕。 真心爱上你，天地也会变温柔。 情人怎么看我？ 讲真的，我不是很喜欢这一版的翻唱，但是既然人家好不容易辛苦的翻了一版，就拿出来也听听看，大家一起探讨探讨。我觉得原版虽然时间久远啊，历史悠久，那上个世纪末的作品《小虎队忧欢派对的新年快乐》，而那版显得更干净和清纯，这版就是虽然很热闹，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听着有点吵， 好像没有这种代入感了。 哎，你也这么想吗？ 对啊， 对，我还以为是因为我们年龄的这个差距差了这么三四岁，所以感觉不一样。新年快乐，这是好妹妹和陈丽他们一起合作的翻唱版本。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Hello， 我是艾珂。 艾珂是我们今年新加入节目的加入节目组的这个女主播。然后呢，我们用脚掌声，哎，不是，用手掌声欢迎一下。好， 这样欢迎我好吗？ 我这么说完以后，自己鼓掌是不是又自己打自己的脸？哎，真是。好了，再来看看有什么演出吧。先来看一个百老汇音乐剧，叫《音乐之声》的中文版，本周四在保利剧院上演。 音乐之声呢，其实是史上最受好评的音乐剧之一，而且音乐剧当中的一些旋律还选入国音乐的课本教材当中，成为小学必学的曲目。 是的，另外，2018小野丽莎北京新年演唱会啊，哎呦来了哈，今晚是今天晚上就在北展剧场了。 很期待，因为小野丽莎的歌曲到每个咖啡厅啊什么西餐厅啊都能听到。 那就在咖啡厅听好了。 对， 那听什么现场？ 那个效果可能会不太一样。 哎，不对对对，因为你走到什么西餐厅咖啡馆，经常会听到他的声音飘荡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不知道如果你去演唱会看 Lisa Ono 的话，会不会一边吃的时候一边会很有食欲。 对 对， 就他就会 听着听着就饿了， 还想躺着听着。 对，就是觉得要不然就会点上点什么，上一杯酒啊，或者上一杯什么美式咖啡之类的。 对，是跟这种调调是比较搭配的。因为是比较小资的一种推崇歌手。 你看他会把这种传统的美国的乡村的民谣啊之类的也会改成自己的风格。Lisa Ono 来听听看他的这首歌。It seems there's a longing for you still. All I have to do now is sit alone and cry in a little cabin home on the hill. Oh, someone has taken you from me and left me here all alone. Just listen to the rain beat on my window.新的一年，2018年的1月1号，新年的第一天的不是下班路上，而是在傍晚时分，让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继续陪伴你。然后谢谢发来微信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添加我们，找到我们的方式特别简单，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吧。 搜索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刚才虽然我们扫了这个二维码，或者说添加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不会说什么，哎，现在就送你一个什么优惠券 啊， 或者是像这个饭店一样，扫了又送瓶饮料什么的。但是我也保证，在新的一年里面，因为我们的互动，你会收获快乐，或者是福利等等等等啊。 对，如果有新关注我们的朋友，可以去回复“新年快乐”四个字，就可以收到一张照片。 这么快就把这个包袱抖出去了？刚说完我们不送东西，这么快就送了是吧？送照片这事儿会不会影响大家在新年第一天的胃口呢？这个就看自己啊，你愿不愿意发这四个字过来了哈。 因为刚才有朋友说，让我们来看看照片吧，看看这个，尤其是我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新来的女主播，她长什么样子？ 嗯， 因为大家看我，首先肯定是没兴趣的，对吧？就是。对于我的脸这件事情，大家是没有什么任何的关注度的。 哎，我觉得你昨天晚上推的那个推送还挺有意思的，看到你青涩的照片。 青涩的照片？ 对， 几岁了？哦， 就感觉像18岁的样子。 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好不好？这会让我在照镜子的时候觉得内心会有痛苦的感觉。但是，对于一直热爱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我们真的是要真心的感谢像 Amanda 这样子的朋友。 嗯。 但是你说到我这个“狂放”两个字，我 就太了解你了。 我这个时候就应该写草书，你知道吗？谢谢你们的支持，如果想看一下我们的新晋女主播，可以发新年快乐四个字 到白金 FM、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是新的一年，让我们继续依然爱你。 一闪一闪亮晶晶，留下岁月的痕迹，我的世界的中心依然还是你。一年一年又一年，飞逝尽在一转眼，回忆永远不改变，是不停的改变。我不像从前的自己，你也有点不像你，但在我眼中你的笑依然的美丽。日子只能往前走，一个方向顺时钟，不知道还有多久，所以要让你懂，我依然爱你就是唯一的退路，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的幸福，你每个呼吸每个动作每个表情，到最后一定会依然爱你。笑依然的美丽，日子只能往前走，一个方向顺时钟，不知道还有多久，所以要让你懂，我依然爱你就是唯一的退路，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的幸福，你每个呼吸每个动作每个表情，到最后一定会依然爱你。 发 hello 收不到任何的照片，好不好？但是我知道你是在跟我们打招呼，谢谢你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白姐 FM， 关注我们2018年新一年的娱乐最王牌。大家就不要再评价照片里面我的长相这件事情了，好不好？我现在自己都已经不 care 这件事了。 还有很多朋友评价我的裙子这件事情，我也不太 care 这个问题啊，因为大冬天的穿成这样确实有点冷。 你也不是真的穿成这样，好不好？只是在照片里嘛。然后大家其实发新年快乐四个字就可以收到我们的算是新年礼物吧，一张照片让大家认识一下我们。重点是呢，我们如果收到这张照片的朋友，麻烦你们也发个朋友圈啊，然后呢帮我们也多多做宣传推广啊。我们的给予的回报是这样子的， 对， 就如果你在新年的第一天，我们就是一号、二号、三号前三天， 嗯， 把这张照片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并且来宣传一下我们节目的话，然后你把这个截图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会择其中的一些朋友送上9.99的小红包作为鼓励。 好哎，这算新年礼物啦，朋友们。 你可以把截图发朋友圈的截图发给我们，让我们送你9.99的现金小红包，祝你新年快乐。 爱你。 什么来记录生活？

路中又想起你对我的若即若离，生气了也没痕迹。哦哦，忽然很想拥抱你，吻你，措手不及，却只能想象而已。 是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没错，这首来自孙燕姿的 Honey Honey 呢，现在可以就是陪伴着自己的家人朋友或者爱人都享受一份甜蜜。 对，我突然想到我第一次听完这首歌的时候，那一年然后刚好碰到燕姿，然后我们俩一起还在录一个节目的时候一起唱这首歌的样子，哇，就每次都在感慨岁月的时候总是想不由自主的照个镜子看看能不能返老还童。 每一首歌就算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时间节点，帮我们去记忆。 哈尼哈尼送给在路上的朋友，准备去聚会的朋友，还有在家这个躺着的朋友，各种各样的朋友，还有给我们送花篮的朋友，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花篮，谢谢你们的收听，谢谢大家的支持。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吧，还有保养、洗车、带饭、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装牌，新年快乐！2018年的1月1号星期一的17:39，年呢我都喘不上劲儿来了。哎，反正呢就是万象更新，希望大家有一个新的气象啊。 嗯， 无论你是不是已经剪了新的发型，但是呢，我总期待说在新的一年大家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状态。啊， 对，也可以在新的一年当中许下一个小心愿，不要告诉别人，就在藏在心里就好。 啊， 就比如说我去年许的一个心愿，就是希望自己能瘦10斤。 对，你已经说出来了，是因为没有实现， 对 不对？对， 是因为没有实现，今年又默默地种下了一颗种子， 就是没有正向的去行使这个或者实现这个愿望，结果反向的 胖了， 也挺好，也挺好。而且就是当你说出来的时候，当你有一天把一件曾经让你觉得痛苦的事情微笑着说出来的时候，证明你长大了，成熟了啊！对，这件事情它已经成了过眼的云烟，所以新的一年艾克不要再在意这件事情，好不好？ 好吧， 啊，就是加油啊，继续 胖下去， 胖下，对对对对对对对，很好很好，理解力很强啊！希望大家新的一年也能够加油。然后我们刚才发了三个小红包给大家，都是非常就是关注我们节目的，因为我说了。就是发新年快乐，收到我们照片之后，如果能自己再发一个朋友圈宣传我们节目，把截图给我们，我们会挑其中的一些朋友送出我们的小小心意，然后就真的发给了三位朋友，分别是 微笑，还有 AUV， 对， 还有一个爱大勇的杨彤彤，三位，恭喜你们，也谢谢你们。昨天因为是2017年的最后一天嘛，很多人可能都在忙着跨年呐，然后呢送祝福啊，或者是自己去感慨。但是其实昨天有件事情，真是让我们感觉很温暖。 嗯， 我们 被这个胡歌给暖了一下，因为有一个身患白血病的女生在微博上给胡歌私信，她说自己的新年愿望是胡歌能给她写一段话。那女孩是这么说的， 她说她非常感谢胡歌在琅琊榜当中的一些陪伴，陪伴自己度过了和病魔抗争的那些时光，因为她觉得说做化疗的这个过程非常难受，她就会想到林叔和胡歌都曾经是和病痛战斗过的人，所以想到这儿她也就挺过来了。 就没有想到女孩真的得到了胡歌的回复和鼓励，胡歌回复女孩说祝她新年快乐，同时想安排女孩的全家在明年的3月份观看自己主演的话剧《如梦之梦》，还特意补了一句说我不是骗子啊，我是真的胡歌啊。 好可爱啊。 对，其实在对话当中他的语气非常的诚挚和礼貌，贴心的问说你家在什么地方啊，如果觉得这个累可以分2天看那个剧，因为那个剧时间耗时很长， 太长，据说有8个小时，就分早场和晚场可以分别把它看完啊。 对，在得到胡歌本人同意之后呢，女孩也是把两个人的聊天记录发了出来，而这一段对话呢也在2018年的1时就温暖了大家。我们希望在新的一年能够多一些这样的温暖的事情，对不 对？ 对， 所以说真正的高贵就是没有身份感， 对，少一些寒冷，少一些伤害，多一些鼓励，多一些温暖。 这首来自胡歌的他的眼睛会下雨，希望给你带来一份好的心情。 对啊，有的人就水汪汪的大眼睛的朋友可以着重听一下这首歌。 当秋千秋千荡漾着童年，当几个轮回说誓言誓言说通了昨天，说了一世的悲，忽然间翩翩风华的少年风干了树梅，他眼前是那落雨的季节，落了一夜的梅，摘走木叶吹往那心上扔了吹，彩虹在隐晦吹，往那相思海边吹，思念被包围吹，往那情字眼里吹，问那一生一次的情味，就不再趁年华期改变，不再像错误与对，他扎着一脸的马尾和誓言来又回，那妩媚和他曾经的心碎眼神多憔悴，那蔷薇怀着爱的慈悲用心来调味，在深闺那段情长的芦苇落下一岸的灰，他在流着哗啦啦啦的眼泪，他的心里不停地在想谁，我的世界漫无边际着他的雨水在手心手背，他在流着哗啦啦啦的眼泪，他只需要一点点的安慰，我的直觉不能做出这爱的称谓，谁能给结局的完美，风霜掩饰不了最深的脆弱，他在隐隐作痛，岁月依旧很朦胧，许多年华不变的一条线，我的诺言背叛荒芜了从前，他在流着哗啦啦啦的眼泪，他的心里不停地在想谁，我的世界漫无边际着他的绿水滴滴落在手心手背，他在流着哗啦啦啦的眼泪，他只需要一点点的安慰，直觉不能走出这爱的称谓，谁能给结局的完美，他在流着哗啦啦啦的眼泪，他的心里不停地在想谁，我的世界漫无边际着他的雨水滴滴落在手心手背，他在流着哗啦啦啦的眼泪，他只需要一点点的安慰，我的世界不能走出这爱的称谓，谁能给结局的完美，他在流着哗啦啦啦的眼泪，他只需要一点点的安慰，我的直觉不能走出这爱的称谓，谁能给结局的完美。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好了，未完待续的娱乐最王牌2018年，祝各位新年快乐！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回复"新年快乐"四个字，啊，就是你如果回复这四个字，也跟我们说一声"新年快乐"，会收到我们的照片。 对， 吓唬吓唬你。 照片。 对，这个因为大家没有见过你嘛，所以算是你跟大家打个照面。 对，啊，第一次亮相。 对对对，啊，问个好。然后呢，如果被吓到的朋友没关系，默默的把照片删除就可以了。啊，也祝你们晚餐有个好胃口。因为昨天晚上呢，很多的卫视都办了自己的这个新年的大餐，就是这个跨年晚会啊，江苏、浙江、湖南、北京卫视和东方卫视都有，当然要拼收视率，所以说都是看家本领，请了很多人， 比如说什么李宗盛啊、陈慧娴啊、周华健啊，还有我们熟知的梁咏琪，这些的乐坛老将都纷纷亮相。 对啊，包括 还有金卡， 对，有易烊千玺，还有很多这个啊，这个女生都很喜欢的啊，武力伟霆啊，对，就是这样的人啊，李宇春啊，周笔畅，这些流量歌手也是当仁不让。 对，还有赵丽颖、张继科、杨洋、杨颖，就是 Angelababy， 还有杨幂等等，这些人气演员也都跨界献唱。 但说实话，槽点不少啊，因为高的人气，你又没有好的唱功或者是好的歌去做支撑，其实会让人觉得哎呀，听完以后有些尴尬。微博热搜今天被质疑假唱的关键词，其实也有一些刷屏，包括杨洋、还有杨颖啊、胡一天、邓伦、吴昕，其实也会被人质疑假唱 啊。至于假没假唱，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昨天晚上这场晚会我真是没看。那今天早上看了一下话题，确实议论纷纷 啊。你有是关注哪个？ 就是我关注了费玉清 啊。 现场演唱还是比较那个步伐，小脚步点的非常有意思。 所以你看，你关注的点也是说好看这件事情，它未必好听。好看不好听，其实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因为新的歌没有几首是朗朗上口的，老歌翻来覆去就那么多。哎呀，这几年音乐选秀节目也把一些老底儿消耗的差不多了。 嗯， 我真是觉得音乐少了原创力的话，其实跨年晚会都会变得尴尬，所以各位音乐人，大家继续加油吧。 所以我现在特别想问大家，昨天晚上在家看了跨年晚会吗？有看哪个台的呢？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如果你有比较深的印象，可以只言片语简单的跟我们互动聊一聊。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这是来自于林忆莲的《远走高飞》。如果在新的一年里面呢，你希望有去到的地方，不如从年初的时候开始就策划起来，这样的话也不至于随着日子一天一天的过，自己都忘了自己想要去哪儿了。 你打开一扇窗，我看见窗外的希望，你说了听不懂才发现渴望，你点了一盏灯，我看见了明亮，你慢慢走开才发现 听友说等这个千玺等到十二点，不是前几年啊，等易烊千玺等到十二点，湖南卫视就一路陪伴了他的成长。我觉得对于一个这个 idol 来说，如果你真的是一路看着他怎么样去不停的完善自己啊，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这其实也是一个、对于一个粉丝来说，其实也是个很幸福的过程。 对，如果说没有看昨天的跨年晚会的一些朋友，今天可以去选择看重播。 哎，还有一个起名这怎么起的？叫帅哥，他说帅哥说看了。江苏卫视啊，有这个 PG One 啊，还有 Guy 艾弗杰尼黄旭啊，喜欢嘻哈。上海东方台呢有这个欧阳靖 TT。 嗯，今年我们的这个新片花大家也都听到了， 也做了嘻哈啊。 对， 好吧，然后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因为特别感谢心里话，他说看了有点失望，还不如听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其实让我们非常非常的觉得很欣慰的一件事情。在新的一年，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发现我们节目新准备的一些亮点，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这个新的单元叫做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刚来到北京，哪哪都觉得很新鲜，所以呢跟着我的脚步去探访北京地名当中的那些秘密吧。第一站是王府井，新年的第一周带大家逛逛北京的地铁站。也许你每天会坐地铁，对几号线倒几号线了如指掌，或者很多人看着站牌会发呆，王府井真的有井吗？别看王府井现如今这么繁华，其实在元朝以前这里可是不折不扣的郊区。直到忽必烈营建元大都时，王府井地区开始逐渐繁华起来，便有了一个像样的名字丁字街。到了明朝，明成祖朱棣正式迁都北京，王府井一带一口气建起了十座王爷府、三座公主府，所以老百姓把这里称为十王府街。清朝以后，王府井地区由于紧邻皇城，依然是不少满清贵族建造府邸的首选，今天已经成为文保单位的北京协和医院旧址，就是在豫亲王府遗址的基础上建造的。王府井之所以得名王府井，是源于明中期以来街上的一口水井。按理说北京城过去有大小水井一千多口，为什么地图上单单标注王府井的这口井呢？主要是因为这口井是一口甜水井。过去北京城里的水井十之八九是苦水井，做饭不香，洗衣不净，洗头粘手，而甜水井的水质清澈透亮，甘甜可口，是难得的稀缺资源，所以这口井自然珍贵啦。上世纪二十年代，老井被泯没，1998年王府井大街整修改造时被意外发现并进行保护，现在呢已经成为一道人文景点。所以说王府井也有王府也有井，真的是看地名长学问呢。改明儿您再去王府井的时候不妨去看一看。那么问题来了，刚才我提到王府井在忽必烈时代是叫什么名字呢？ 王牌新发现。 好了，问题来了，刚才你已经问了一遍了哈，但是我觉得可以把难度稍微降低一点，好不好？ 对，刚才我问到的问题是王府井在忽必烈时代是叫什么名字，我们直接这样问好不好？王府井在忽必烈时代是叫丁字街吗？ 对， 是或者不是？ 因为我们待会儿要白给100块了，对不对？奖金累积到600了，因为我们就是2017年的钱也没给他清零， 还没发出去呢， 说怎么多靠谱啊？怎么我们过了一个年，之前的账也不能不认？所以接着我们累积一下，今天是600现金红包等着大家，只要回答一下，王府井在忽必烈那个时候是不是叫 丁字街？ 对，是或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给我们啊。 我们流着泪 say goodbye， 我走在没有你的夜里。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在新年的第一天，真挚的祝愿各位新年快乐！2018年1月1号星期一的18:09，欢迎你的收听，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哥。嗯， 艾哥 在新年当中， 对， 希望大家财源广进。 怎么一上来就说赚钱的事儿 ？Bling bling bling。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说明一件事情，今天的白给100块600的现金红包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呢我们有些小小的改变啊，那就是我们从今年开始呢，至少从现在开始，我们的答题的这个方式呢有一些小小的调整，因为我们毕竟之前那样的只回答是和不是已经运行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了， 太简单了，对于大家来说 也不一定是简不简单。虽然说可能有更多的朋友刚刚开始关注我们的白给100块，但是我们先换个玩法， 对、 啊、 要升级了， 挑战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所有的问题呢，我们都要正问反答。 意思就是比如说1+1=2吗？这个问题你要回答不是才对。 就是如果答案是，你要回答不是。 对， 比如说白杰是姓白吗？你回答不是。对 对，我得反应一下，哎，这还挺难的， 是不是？ 是关于我。 艾科是今年新来我们节目的吗？不是。 对 对。艾科是长得像贾玲吗？你得回答是。怎么？ 对 对啊，对不对？没问题啊， 没问题。 对，没问题。正问反答嘛。 啊， 对吧？ 这个方式好像还挺不错的哈。 对，但是我们现在要马上挑选两位朋友了哈，一位朋友和还有一位备选的朋友，只要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刚才问的是王府井在忽必烈时代啊， 是叫丁子街吗？ 对，是叫丁子街吗？是，这个不用反着答，这个就正常答就行。是或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过来，我们还要选一位备选的朋友哦。 大家好，我是来自歌华电视院线的冯梦杰，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年终回馈砸金蛋赢好礼活动已经盛大开启了，只要您是歌华有线用户，订购任意一部电视院线影片即可参与看大片、砸金蛋、赢好礼。华为荣耀手机、东林咖啡机、小黄人玩偶、路飞手办、德芙巧克力等大奖好礼等你来拿。歌华电视院线最新上线了开心麻花团队的年度爆笑喜剧《羞羞的铁拳》，男女身体互换，笑到腹痛。观影只需5元钱，72小时内无限次数观看。您还可以选择238元的 VIP 会员年包，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想了解更多年终回馈活动详情，请加嘉影电视院线微信公众号或致电96196。 这个宣传片的使用时效也许只有几天的时间， 因为我们是为了送上自己真挚的祝愿。 Happy New Year！ 嗨，你好，我是白杰。在新的一年，我将会和我的团队伙伴，我们的 Dr. 张，还有我们的新晋女生艾科，一起送上最新年的娱乐最王牌。 2018年继续在下班路上陪伴你， 真诚的祝愿你身体健康，事事顺心， 新年快乐。 对，你刚才祝愿大家财源广进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靠谱，因为我们接着在这一年要做所谓的最豪气的电台节目啊，我们要希望用我们自己啊，就是像我，就是每一天少吃羊肉串少喝两罐啤酒的钱，继续能够让大家更多的聚集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 对， 给大家送来好的欢乐的然后福利等等等等。 对，下班路上就不仅让大家的耳朵不寂寞，钱包也不寂寞了。 哎，我别说说的我这样压力很大，好吗？ 好吧， 因为在年底我们总结过去年一年白杰送了大家多少东西，包括有票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演出的这个门票啊，还有这个天猫的奖品啊， 对， 包括我们的白给100块现金红包等等。今年我们接着来，不过难度升级，现在变成正叫什么 正问反答。 对对对，就是我们现在准备了10道题，你要把这10道题全部答对才能拿走我们的现金红包， 就压力不要太大，因为这10道题都是比较简单的，难点在于这你要反着答， 而且你反应时间要很短，不能超过2秒钟的反应时间就要答对。然后呢，如果5题答对还是老样子，你可以换走一半，10题全对现金红包送给你。今天会是哪位朋友来挑战呢？我们游戏升级之后的第一位挑战者现在已经在线上了。 Hello， 哎，你好。 嗨，你 好。你是谁？ 新年快乐。 你好。 新年快乐。 你好， 怎么称呼？ 我叫那个袁胜。 你是还有一个，你的微信显示的是英文名，叫 Star Bolan 是吧？ Star Bolan， 对。我打游戏一直叫这个名。 哇，游戏名。12月份，去年的12月份关注的我们。 啊，对。 我看好像也没有参与过，所以今天呢就是。 我之前参与过，但是你们没抽我。 这不是抽你了吗？ 啊，对， 开玩笑啊，抽中你了，不好意思，少一字。好，我们开始吧。这个游戏的规则刚才已经说了，正话啊，正问反答，明白吗？ 啊，好的。 啊， 需要再给你捋一捋吗？ 我们再问一遍，艾科是不是长得像贾玲？ 是。 啊，不是，你是回答真心的还是反话呢？ 是对， 他不是说正问反答吗？ 对啊，所以说他这么答是对的。 哎， 反应很快。你怎么你想说不对，对不对？ 是因为我反射弧比较强， 行，明白了，明白了。行，我们就现在就开始了啊。正话啊，正问反答，现在游戏开始，一共10道题，准备。记着，你的反应时间不能超过2秒钟，否则就算你输啊。达芬奇是画家吗？ 不是。 接着问。 请问黄晓明是导演吗？ 不是。啊，是。 啊，错了，来不及了。 好难啊！ 2题之内答错，我们来赶紧换一个朋友。 真的非常抱歉，因为你是我们参与今年新改版新升级的第一位朋友，我们还是要给你发送一小红包，好不好？ 对吧？ 好，谢谢。 那个 Starfunny， 就是我觉得，因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所以难免呢可能会有一些紧张。 嗯。 刚才那一瞬间，其实我觉得你后面已经反应过来了，因为要反着说。 反过来，但是也慢了。 来不及了，但是谢谢你为我们做了这个精彩的尝试，我也要感谢你，祝你新的一年一切顺遂人愿，好吗？ 好，谢谢，同乐。 好，那9.99的红包小截图发给我们，待会儿发给你，再见， 拜拜， 拜拜。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有人说觉得我们这个正问反答这个不太好，那我觉得您就还没仔细听怎么会觉得不太好呢？但是先尝试尝试再说嘛，对吧？着急别着急，我们先让大家感受感受啊、然后我们再有如果这个需要的我们再调整。来，这个电话接通了吗？ OK， 好，我们再来接入一个电话。 Hello， 嗨 Hello， 嗨，哦，是个女生。嗨，怎么称呼你？ 温林。 温林同学，就算是新年快乐了好吗？ 好的， 你也不回一个， 因为他觉得还沉浸在这个正问反答当中。 对，就是感觉说我给你100块钱，我给你600现金红包好吗？好的，你好，你好歹说一说，也祝你新年快乐。之前好像我看你发过，我们是不是也做过备选，选择过你？但是好像我们从来没有接通过电话，是不是？ 没有啊，抽中过一次啊。 抽中过一次，我们打过电话吗？ 打过呀，600块红包啊。 又是600？ 你当时是？就是拿过600块钱的现金红包吗？ 对呀。啊！ 哎，节目太任性了，我觉得我也太任性。一次就是我们连续两次选中一个人，这种几率得有多低？多高？哎，不是多低啊，多高？ 这是在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我也正问反答了，行吧？那文林今天选中了，我不能现在就把你电话给压了，对不对？嗯。那我们就， 对啊， 那就开始吧。就不知道突然一下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对，那我们就开始吧。 记得我们的游戏规则吗？ 正问反答，没问题吧？ 嗯。 开始。臣妾做不到啊，是《甄嬛传》里面的台词吗？ 不是。 继续。 歌曲《七里香》是蔡依林唱的吗？ 是。 林心如在《还珠格格》里面演的是金锁吗？ 不是。 这个真的很难， 这个好任性啊！ 而且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这是要把听众玩疯的节奏，你知道吗？就是到最后都不知道是还是不是。 等一下，不是把听众玩疯，是把我自己玩疯了，好吗？文林，很遗憾，这次600块钱没有能够让你拿走了，因为刚才答错了。 没关系啊。 林心如在《还珠格格》里面演的是金锁吗？当然不是，对不对？ 不是。 对啊。所以。刚才我们要回答正确答案应该是是， 嗯， 可能你会觉得有点绕，没关系，我们感受感受，习惯习惯就好了， 得适应。 温林再次祝你新年快乐，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吧。今天我们说到的王府井在忽必烈时代是叫什么名字？它是叫丁字街吗？这个不用反着说，是不是？ 是叫丁字街。 谢谢你的参与，但这份幸运希望在2018年能够继续陪伴你，好吗？ 好的，谢谢，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拜拜。 2018年1月1号星期一，娱乐最王牌，我们刚才的王牌福利白给100块，在全新的一年也有一个小的升级，至少暂时是这样子的。 正问反答， 对，希望不要把大家弄懵了啊！其实这是考一个反应啊，这样的一个能力，因为我们之前那个游戏更多的是大家的瞬间的对这个知识的储备啊。 哎，对，而且提到的一些问题都会比较有难度。 对， 当然我们新的一年这个游戏升级之后，问题也会依次降低一丢丢难度哈。 丢丢是什么形容？一点点就好了吧，好吗？ 丢丢， 对，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让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反应能够更迅速更敏捷一些， 确实有点难。 嗯，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1, 2, 3, 4，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我想变得高深莫测，好让你不容易看穿我。我想变得潇洒坚强，好让你不容易看扁我。我想变得温柔体贴，好让你不容易离开我。我想变自己真实的呈现给你，可你还是聪明的放弃，聪明的放弃我。我想变得高深莫测，好让你不容易看穿我。我想变坚强，好让你不容易看扁我。我想变得温柔体贴，好让你不容易离开我。我想变 是娱乐最王牌，2018年第一期，1月1号，哎，一切好像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但是一切也又平常如昨啊，因为这也只是平凡的一天而已。但是我总希望说，就在这样的音乐啊，慢悠悠的，然后流淌到你耳边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能够在新的一年好一些些。 嗯， 就是你也不要说给自己多大的目标，一定要怎样或者惊天动地的改变，这个改变可能会是好的方向，只要一点点就好啊。这样的平凡会让你觉得很知足。 对，比如说在2017，如果是单身的你，可以在2018收获一份幸福。 嗯，好吧，这个刚才我们答题的温林同学说，发烧烧了3天还能接到电话，很开心。我在想说，刚才我们还探讨烧了3天还能反应这么快，你也确实是太厉害了。嗯。 所以这个游戏对于他来说真的 赶紧好起来，赶紧好起来啊！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 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有人问梦露说还打电话吗？我们这是一个打电话的节目嘛，这是我们的一个单元啊，叫白给100块王牌福利。一般是我们在五十分 对50分的时候就开始抛出一个预热题， 对，会在王牌新发现之后留个题，然后呢我们打电话的时间应该是六点多啊，明天您再来吧，明儿请早了啊。然后呢今天我们还有方式要继续送2个9块9毛9的小红包。那个怎么送呢？就是大家可能特别想看一下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新来的女生，她是什么样。 对 对，你知道就是像你上大学的时候啊，你应该知道啊，大一新生应该是会被关注的，对、新来的实习生呢也可能会被关注的， 就很多人会很好奇你到底长什么样子，就是这样的声音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面孔来配合她会比较好一点、 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不要吓着大家哈、希望大家今天晚上能吃一个安安稳稳的晚饭早饭， 大家今天晚上能吃一个安安稳稳的早饭。 哎，说不定哎， 你已经吓到大家了。 今天晚上真的说不定还有人去选择熬夜呢。 哎呀，别、咱们新的一年都注意点自己的身体哈、所以发新年快乐4个字就可以收到这张照片了。当然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来宣传我们的节目，感谢你们的支持。 马上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 Edward Sharon 的 Supermarket Flowers。 I threw the day old tea from the cup, packed up the photo album Matthew had made, memories of a life that's been loved. Took the Garrett Wilson cars and stuffed animals, poured the old ginger beer down the sink.Dad always told me, don't you cry when you're down. But Mom, there's a tear every time that I blink. Oh, I'm in pieces, it's tearing me up. But I know a heart that's broke is a heart that's been loved. So I'll sing hallelujah. You were an angel in the shape of my mom.Fell down, you'd be there holding me up. Spread your wings as you go. When God takes you back, He'll say, Hallelujah, you're home. I fluffed the pillows, made the bed, stacked the chairs up.Folded your nightgowns neatly in a case. John said he'd drive, then put his hand on my cheek and wiped a tear from the side of my face. Now I hope that I see the world as you did, 'cause I know a life with love is a life that's been lived. So I'll sing hallelujah.Takes you back, you'll say hallelujah, you're 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20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天五月天在台湾举办人生无限演唱会，陪歌迷一起迎接2018年的到来。他们唱完干杯后，在倒数声中，看台区歌迷一起抛出手中的彩带，现场一片蓝色瀑布，场面相当壮观。韩红新歌《小屁孩》于昨天全网上线，曲风相较韩红之前的歌曲大不相同，其中 rap 部分最为特别。《小屁孩》于韩红而言是一个全新的开端。2018年，他还有多首新作发布？黄湘云发行了首支个人单曲《征战》，用清透宽厚的声线全情演绎，展现了热血沸腾的年轻力量。昨天，黄湘云全新单曲《还可以爱吗》正式上线。最后来关注，在最近揭晓的新一周公告牌排行榜中，艾米纳姆从上一周的第37位攀升到了本周榜首位置，这是阿姆第一次在公告牌排行榜中夺冠。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五环宛平桥到衙门口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以上信息由交通广播提供，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1, 2, 3, 4，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继续回来，娱乐最王牌，各位新年快乐，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私房歌 啊，然后呢，我们在新的一年呢，也会有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呢，在2018年啊，到了我们主播私房歌这个单元，除了我们来推荐这个我们觉得还不错的音乐之外呢，我们也会营造一个走心的6:30这么一个状态哈。 哎，在这个时段呢，我们会化身为偷故事的人，来分享一些歌当中的故事。 对，真是不好意思，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偷故事啊。所谓的偷故事呢，是说我们会找一些跟某一首歌有关的属于别人的故事，未必是自己的，但是对于别人来说却是自己亲身经历的，藏在自己心里的那些故事。 嗯， 当然我们可能会隐去他们真实的姓名，然后只是单纯的把这个故事分享给大家。 今天的故事呢，就是跟Eason陈奕迅的这首《富士山下》有关。紫江花在跨年夜2点钟在这首《富士山下》评论说，昨天晚上我看到他了，我都没有开始说话，他就要说我去找前任了。当时觉得特别可笑又很难受，妆都没卸就睡了一整觉，醒来发现也没有什么，想哭却没有眼泪的感觉，终于体会到了。 为什么你念完我觉得那么好笑呢？ 为什么呢？念成喜剧了吗？ 对，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故事啊，一个叫清清楚楚的，他的这个故事跟这首歌有关。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大学的时候，我前桌的你，阳光依然在梦中穿过你的黑发，从分开之后，我用了7年还清了父母的欠债，今天买了机票飞去哈尔滨偷偷的看你，就像是当年在食堂图书馆那样偷偷的看着你。现在的你有了丈夫和一个美丽的小公主，要真心的祝福你，这是最后一次听到这一首那时候我们最喜欢的歌了，我爱你。这个故事是2016年的1月份写的，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想问大家的是，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了吗？ 这个问题扎心了。 对啊，所以一首歌肯定有它相应的一些故事，包括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啊，林夕肯定有自己心里的五味杂陈啊。 雨片似雪花，饮泣的你冻吗？这风褛我给你磨到有襟花，连掉了职也不怕，怎么始终牵挂？苦心选中今天想车你回家，原谅我不再送花，伤口应要结疤，花瓣铺满心里坟场才害怕，如若你非我不嫁，彼此终必火化，一生一世等一天需要代价，谁都只得那双手靠拥抱。

阿妈，主播私房歌，今天我来推荐的第一首歌 Happy New Year。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好了，未完待续的娱乐最王牌，继续我们的 主播私房歌。 刚才我推荐了一首 Happy New Year， 算是祝贺大家啊，在新的一年里面呢，所有的事情都能够这个如自己的所愿啊，心想事成。那接下来呢，我不知道你要送上怎样的一首歌啊，在新年的第一天。 对，新年第一天呢，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遇到新的自己，因为每年跨年的时候感受其实都不一样。不知道大家昨天晚上是怎么度过的，包括今天也。可能很多朋友依然沉浸在这个节日的氛围当中哈，因为不用上班，特别的羡慕大家。所以呢，总觉得到了新的一年一定要有一个新的气象，但是每个人的庆祝方式都不太一样。有的人选择了换个新发型重新出发，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是做了哪一种的方式去面对新的一年。这首来自郭靖《让你遇见新的自己》，也想让大家认识一位新的主播。你好，我叫艾克，2018年初出茅庐的90后，拿出最大的诚意，请笑纳， 加油。 头发剪短不是为会变那个他，钻石再漂亮或许是谎言的开场，试过的眼眶会发光，才懂得看清楚真假，我会勇敢，为自己勇敢、啊、时过境迁后、啊、清空了繁琐，呼吸更自由， 个宣传片的使用时效也许只有几天的时间， 因为我们是为了送上自己真挚的祝愿。 Happy New Year！ 嗨，你好，我是白杰。在新的一年，我将会和我的团队伙伴，我们的 Dr. 张，还有我们的新晋女生艾科，一起送上最新年的娱乐最王牌。 2018年，继续在下班路上陪伴你。 真诚的祝愿你身体健康，事事顺心， 新年快乐！ 主播私房歌。 新年快乐，我亲爱的朋友们。就是这个时段呢，我们除了真挚的祝愿，当然还有我们精挑细选的好歌。嗯，所以我们刚才在艾科啊，我们今天新进的这个女主播，她推荐了她的这首叫做 《遇见新的我》， 对，郭靖的歌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黄蓉，我不是王蓉。刚放完郭靖嘛，好，开玩笑，我接下来还是你来推荐，好不好？ 哦，我就发现就是在节日啊，每个节日就像是我们回忆的一个节点一样。比如说去年的这个时候，就会回想起来谁会在陪家里陪你过年。嗯，然后去年我这个时候还坐在家里和我的家人一起吃着外卖火锅。 哦， 今天我就坐在直播间，有一种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 听起来好像你对这两种状态的对比，前者会更让你觉得开心的。 那并没有啊， 你不觉得工作完以后再去吃一个火锅会更有那种满足感吗？ 对，成就感， 是不是？ 所以就像我们回忆起来一些曾经的故事，就像听一首老歌一样。比如说马上要推荐的这首《不得不爱》，虽然是一首老歌，但是它新唱了。马上听到这首抒情 rap， 来自 J Slipper， 一只性感的拖鞋，让我们重温一次当年的《不得不爱》。 Remix。Yes, my girlfriend, how you been? 爱去了几回，失去后有太多的感慨，能否再给我机会？别气馁，但别让我微笑，闻你身上气味。从现在有好多的快乐，我们的重新积累。天空是什么的颜色，瞧你的羞涩的脸色都红了，整个心都被装满了，想到这些我们忍不住笑了，开心的笑着，我不在乎那些天晓得，那些心思你都知道了，你一个眼神我就猜到了。 Give me your love， 对你爱翘课，不希望你会孤单，靠在一起会比较热。 Oh， 我知道的，我们会在一起变老的。 How much I love you so so much。想牵着你的手，看着日出日落，你让我不得不爱你这种 beautiful girls。 好，但是就是瓶子装了新的酒，好不好听呢就看喝的人是怎么想了哈。但是有一些歌呢，尽管时间久远，但是呢每次听的时候都会让你的我觉得应该说是你的骨骼或者说你的灵魂。但一定不是说你只是听到那个歌词或者是歌名的时候会有一种自觉的反应，而是会掏出你的很多的记忆。这样的歌呢并不会让你听了以后难过，而是会让你带着满满的信心去进入到这新的一年。所以在今天的主播私房歌最后一首，其实也是我本来打算明天是不是会有这个下班路上的朋友人多一点听的时候再来推荐呢，想等不及了，就像我们等不及在这新的一年能够遇到新的精彩一样。所以我最后要推荐的歌是来自于崔健这首从头再来，主播私房歌，你喜欢吗？ 我叫他的大地我同意Yeah. 这歌就跟着一起这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样才会带劲儿。 哎，这样很多歌曲就会让我们很洗脑，就听完整首歌曲到最后都会唱。 对，哎，过去的这一年呢，有一个流行词老说丧啊这个词，我觉得新的一年咱就别来这个词了哈，就别颓了，咱们都这个有点精气神儿， 来点小确幸。 对，谢谢大家的收听，这是2018年我们第一期的娱乐最王牌，1月1号，新的一年一切呢都只是刚刚开始的样子，希望能够有好的改变，哪怕只是一点点，拿你的话说一丢丢都可以，好吗？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接下来的一档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这档跟去年没什么区别。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明儿见。 前至北京银泰中心101北京国贸商城乔夫芳草地丰台科技园万达凯德精品逢周五民生信用卡指定商户扫码付最高减100，登录民生信用卡全民生活 APP 了解详情。 不看别人脸色，用心做好自己的事业，其实很简单。世界茶饮开家自己的奶茶店， 世界茶饮来自台湾，省心经营，用心鲜萃一杯好奶茶。世界茶饮加盟咨询400-678-6888， 每月106元，宽带手机电视全家用，百兆公宽带，10GB 大流量，装机满赔，网速满赔，还送100元购物券。